第20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销会将从5月22号到25号在三大革命展览馆举行。本届展销会将由我国、白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、意大利、印尼、越南、古巴、中国台北等国家和地区的230多家公司参加，并推出电子、机器、冶金、建材、医学、运输、轻工业及食品日用品等部门采用尖端科技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品。